我知道這首歌你們一直都很期待我唱，我在任何的演唱會就未唱過，一直很舊的歌叫做《忘記巴黎》。 別再問，別再問，是花都空氣令人放心，或歌曲建築煽動人渐靠近，渐靠近，异乡的恋爱突然掳取我心，失真的发音太动人。明知牵不走，最好放下。今晚后忘掉这段往事，忘掉异国这位恋。是谁又记得清楚，花都最清楚。恨，别怨恨，或许肯定我没能降温，热恋不过捉错用神。恨，没放任，没婚纱共着旧时那种勇敢，用江山去保美人。如果不删减这些气氛，今晚是甜蜜美丽意外，明日便普通的心。 饮啖水先，嗰啲干咳啊！有咩歌想听啊？咩啊？我其实唔系听得好清楚，大声啲啊！好，跟住落嚟呢个环节咧，就系回顾一啲我自己好中意。嗱，留意清楚系我自己好中意啊，所以我冇谂你哋嘅感受系点。我自己好中意嘅电影歌吓，咁就预备咗有几只同你哋回顾一下嘅。咁啊，第一隻，咦？呢隻歌我又好似喺我啲 show 冇唱過嘅。